香港人理想人生新一页，宏愿移民顾问帮到你，台湾移民一条龙，由专业顾问为你度身订造，由申请资格评估、安排投资项目、递交投审书及领取居留证，全程陪同，令你安心更放心。 2019年，我哋 Maradio 台长梁锦祥嘅著作《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之死》反应空前热烈，已经抢购一空。今年再接再厉，台长梁锦祥会喺今年推出一本全新嘅《癫狗编辑室文集》《香港滥炒之城》。而家已经有现货发售，大家可以上普罗嘅网上商店购买，每本特价港币130元。为免向誉，欲购从速。 神秘之後跟大家見面，大家看到背後的張相就知道我今天講這個題目，因為其實即如果涉及到這個案件本身，很多、有跟開、這一類新聞或者喜歡神秘學的聽眾都知道是講什麼、某個程度來講都可以講老生常談的、Son of Sam、 最近紅翻、 最近紅翻，我應該有解釋給你聽為什麼最近紅翻、事實上我想很多即做翻呢類型節目嘅朋友都講過呢個案件，即係你可以稱之為一個美國奇案啦嚇。咁但係點解即係搞咁多年咧？我其實我哋完全冇講過呢個案件咧一路。咁點解會遲到係2021年嘅七月，即係先至嚟講咧？咁啊，正如頭先阿紀圖講嘅，就係近排紅翻。咁近排紅翻個最主要原因嘢，因為 Netflix 咧喺五月嗰陣時候咧就出咗一個關於呢、這個事件嘅一個紀錄片。 是 紀錄片嚟喎，而且係四 part 嘅，我估應該四個鐘頭長。咁但係睇過嘅人咧都話相當之精彩嚇，咁亦都頗為血腥啦。有啲評論就話咧就係、是、Netflix 佢出嗰個紀錄片嘢咧最血腥就係呢一部，因為入面涉及嗰個謀殺案本身，或者甚至話即係聲稱嘅邪教嘅一啲活動咧，咁就即係當然如果影咗實際嘅例子，大家都覺得好嘔心咯。咁所以即係今日我選呢個題目嘅原因咧，就主要係因為 Netflix 咯。但係咧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同我自己嗰個工作有關嘅。其實要講呢個事件咧，去到今時今日咧，就唔係講呢位主角。而最奇怪個地方就係呢個主角到依家未死嘅。到依家仲坐緊監，因為佢個刑期係坐六世嘅。即係。六世的終身監禁，一個人有幾多世呢？大家知道啦，他們都即照計就不會相信他有來世，即如果來世要還即被他捉到還要坐回還要坐六足六世樣。但只不過在美國的刑罰來講，就他們其實那個、監禁的刑效好像沒有上限的即沒上限意思就是你死了之後呢、都還可以還是坐緊監的。 香港都是这样的。 香港都是这样的。 香港都是你如果你是判了那个刑期，你在那个獄中那里死了，那么有些罪犯呢，他就算條屍呢他都要撞在那个監獄那里的。 哇，有些什么事、 要过了这个我那个时候整一部电影是、都是讲一单这样的、这些案件里面牵涉到一个奇案的。所以就知道有這些法律的程序的，這個叫規矩。 這些小知識真的不是做開節目我都不知道，因為我們 沒 有說過沒有夾過即是第一我說出來他答，那為什麼你平時我跟你聊一次你不說出來呢？ 那這個無緣無故不是切身的事的阿哥啊，不是啊我做過家的那切身的我會說 是啊， 那個在資料裡面那裡有時候 你揾呢啲都叫做好冷門嘅，而且最重要咁，我諗你都明白，你就算知道咗嗰陣時咧，如果你唔係有一個好好嘅時機咧，你講呢樣出嚟咧，你 唔入腦啊， 唔係啊，嗰啲報紙嘅雜誌都話你霸住咗 嗰個位置，係啊，霸住嗰個空間啊， 因為當以前咧嗰、那個每一個發表嘅嗰、那個都其實有佢嗰個價值。咁所以我有呢啲知識，咁但係咧就都係叫做係草草埋埋啦。有時電影有用噶嘛。 係啊，嗱呢啲就係冷知識，當佢咧就串唔起佢上嚟就冷。但你當你串得起上咧，就變咗熱知識啦。 係啦，即係嗰時你就講嗰句啦，點解你唔講俾我聽？ 你又支持我？嗱咁嗱呢個即係題目咧，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後邊呢位仁兄啦。咁就我想要介紹一下啦，就佢係一個。記者嚟嘅，就是、叫 Maurie Terry 啦，啊，好易記嘅。咁 Maurie 係咩咧？其實係 Morris 嗰個一個昵稱嚟啦。咁咧就佢對我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教訓。教訓在於邊度咧？就因為個案件咧，佢一出嚟嘅時候，其實佢唔係做一個記者，佢做一個編輯。文稿編輯就係 IBM， 就係呢一間即係當其時好受威，全世界受威一致嘅電腦公司做一個小小嘅編輯啦，文稿編輯。咁佢睇到呢單案嘅時候咧，佢唔係好同意嗰個主流嘅睇法。嗱，主流嘅睇法係點咧？咁我首先要簡單講講，即係呢個案件嗰個過程。咁應間都會再翻去呢件事嗰個主角嗰度嘅。就喺1976年嘅七月，即係距今就35年啦。啱啱好35年，就七月尾嗰陣時候咧，就喺紐約就發生一啲嘅槍擊案啊。咁初頭啲人咧就不以為意啦，因為喺七十年代中期嘅時候咧。其實 New York 嗰個犯罪嘅狀況係相當之嚴重嘅，即係無論色情啦、搶劫啦、謀殺啦，基本上係做罪惡之都嚟嘅。咁呢個亦都牽涉到咧，就係即係當其時美國個整體嘅狀況咧，就啱啱喺個越戰結束之後，其實呢個成個美國撕裂個情況仍然相當嚴重嘅。即係雖然已經係叫做回復翻一定嘅，即係一個平靜，但係。其實嗰個社會動態仍然處於一個極度不安的情況。咁你記得當其時其實興起啲咩嘅電影嘅類型咧？就係災難片。係啊。 咪殺手戲啊。 係啊。 或者係嗰啲 猛怪客啦。 仲有嗰啲怪片啦 ，Halloween 咧，都係嗰時開始㗎啦。 係啊，嗰陣時開始，即係其實成個美國嘅文化啦，甚至普及文化出現一個反式轉移嘅。即係同呢個60年代都係好唔同。咁所以喺呢個時候出現咗一個即係連環殺手案咧。理論上咧，就佢應該係引起一個恐慌嘅，但係初頭啲人係唔係太懷疑，唔知道係一個連環殺手案。慢慢當呢個案件佢 develop， 即係慢慢即係擴散嘅時候咧，啲人先知道原來係一個連環殺手案。咁結果咧就喺77年嘅時候咧，就喺一個好偶然嘅情況之下咧，就即係警方咧，紐約警方就拉咗呢一個即係兇手咧，即係頭先我哋見到呢位。即係叫做新樂 Sam 啦，因為佢喺個 新無之子， 因為佢喺個信嗰度咧，因為佢喺個案件發生之後冇幾，即係呢個連環殺手案冇幾耐之後咧，佢就投書俾一個即係投書俾個紐約嘅傳媒，咁自稱係一個新樂 Sam， 但係未知佢當然未知佢嘅身， 唔係佢真名嚟嘅， 完全唔係添， 筆名嚟嘅， 咁當其時就引起即係話啲人咧。即係認為呢個案件咧就係一個人去做嘅，咁但係咧就呢位嘅作家呢位嘅 編輯 咧，佢就好唔佢唔同意呢樣嘢，佢對翻嗰啲嘅即係被傷害嘅人嘅口供嘅時候咧，佢就發覺咧呢個案件本身唔會係一個人做嘅。不會單單去做，係會應該有一批人去做。咁但係當其時佢都未去到一個話，即係好完整到了解到成件事嗰個情況啦。咁但係咧就佢自己就鍥而不捨，咁咧就透過自己嗰個追查咧，同埋一個好堅定嘅信心，就係呢個案件唔可能係一個咁普通嘅案件嚟。就跟住佢追查之後咧，佢就揾到好多線索。咁呢個線索本身同嗰個官方嘅結論係完全唔同的。官方嘅結論就喺1977年之後咧拉咗呢個人，跟住咧就破咗案。破咗案之後咧就大家都好開心， 入咗佢數。 就跟住咧就那個紐約市嘅市長就宣布佢競選連任。 即係話咧，由一個好恐怖嘅時間，人心惶惶嘅時間，突然間就破咗案，跟住咧就大家回復平靜。咁個政治上咧就呢、這個市長咧就可以選連任。有警察方面咧就立法有功勞。但呢個作者就指出一樣嘅，佢話咧其實嗰、那個拉呢個反嘅過程本身係好倉促嘅。基本上嗰個過程係犯一犯嘅。犯一犯咩？就係佢哋。即係知道呢、這個，即係懷疑呢個人之後咧，跟住就開咗佢架車，就睇入邊咧有嗰、那個即係類似寄俾啲傳媒嘅信件，同埋一把槍。而嗰把槍係同嗰個即係被射擊嘅呢啲人係吻合嘅，因為所 子彈， 因為所有都係零點四四，即係零點四四口径嚇。咁啲人就覺得哇，好好開心啦。但係佢又指出，其實所好多嘅呢、這個即係。破案過程本身都是違反了、那個、即正常的法律程序、其實有可能這些證供是未被接納，但問題就是這個犯是認了嘛，這個犯拉到他之後，他當場是認了，他就是這個整堆這些謀殺案 的主謀、但是就他後來這個作者很幸運的事就是他涉而不捨之下，其實他竟然是到在90年代的時候，其實他可以直接走去監獄去跟這個、就是這個犯去談，就透露了很多東西。問題就來了，就是因為他出了這本書之後，其實就大富大貴、就是書名叫 Ultimate Evil， 就是最這個最邪惡 的犯罪之類嘅咁樣。咁但係咧，呢本書出咗之後咧，佢自己就成咗名啦。但係個案未破嘅，即係喺佢角度嚟講，因為佢就話咧，其實入邊好多線索嗰啲警方係冇 follow 到嘅，亦都唔肯 follow，即係唔肯重新去開翻呢個 case。咁所以咧，佢一路咧其實有一種係宣教嘅味道喺度，就係咧佢一邊度宣揚就係、是。其實個案件唔係咁簡單，就係入邊牽涉到咧，就係唔止一個人，而係美國全個國家都有一啲邪教嘅組織去做呢啲謀殺案。咁即係佢去講呢樣嘢嘅時候咧，就反而出現咗效果。雖然本書紅，即係令佢好有錢啦，但係跟住落嚟咩咧？就係、個主流嘅輿論係開始有個反彈。就係你講嗰樣嘢係陰謀論。咁呢個陰謀論呢種咁嘅對佢嘅刺激係點樣呢？就係、跟住佢係非常之堅持自己個諗法，就覺得所有人即係唔同意呢個意見咧，都係呢啲即係 有陰謀啦。 即係對佢嚟講係一個另外陰謀啦。咁結果咧，佢去到末年咧，其實就出現一個情況，就係佢精神好緊張啦，即係每日食兩包煙啦，咁宇宙啦，同埋同個老婆離咗婚啦。咁結果就喺2015年死咗。咁佢死咗之前咧，其實屈屈而終。屈屈而終意思就話，發展到尾係冇人信佢咯。咁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即係我哋做新聞有一個好重要嘅啟示。即係做新聞好多時咧，我哋都係啊、哦，今日我哋做呢張新聞啦。啊，我哋之前就做呢、這個呢、這個七月一號。咁跟住可能今日又做另外一張新聞啦。今日就係開始申請呢、這個即係係咪5000元嘅呢個電子消費券咯？咁如此落去啦，其實冇人會做一樣嘢，就係冇人會將即係咧 say 係2019年嗰時，即係一件事會將佢做一世。但係呢個記者就變咗做一世。即係嗰幾廿年，佢幾廿年之後，佢所有生活都係變咗做呢樣嘢。 即係你掂到一個咧，好多時嗰啲實際嘅問題咧，有陣時有啲案件咧，咁佢好快咧，即係攞到一個叫做係 結論， 即係叫做係大家都認為係差唔多啦。呢個結案出咗嚟之後嗰時啦，就好快就放低呢啲好似我哋睇電視劇啊 X file 咁樣樣 嘅。係啊，即係每次一集啊嘛，你唔會成個 X file 成個系列淨係做一個案件噶嘛。 咁啊， 咁啊，通常悶死人啊。 通常佢唔係悶死人，佢通常都係差唔多一集過添。咁佢咧最撚尾咧就摩尼就即刻。打翻嗰個咧就結咗案咧，就當成件事就已經冇咗啦，放低咗啦，就是、大家都已經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啦，咁樣就冇好似呢一個即係呢個佢覺得有 Morris Terry 嗱，佢嗰個情況咁樣嘅，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就係，即使你係覺得啱件事，你要放低，係嘛？即係你都查落都冇結果， 咁但係佢，我諗某個程度佢都係開始有啲精神問題嘅。即係精神問題意思就話，即係佢生活上面每一樣嘢都係圍繞咗呢個事件。咁咧喺美國咧，就佢哋好中意我個比喻嘅，就係因為你都睇過《白鯨記》啦，就係嗰個捉嗰只白鯨嗰個船長阿哈啊，即係對呢件事對佢嚟講就係一個白鯨。 嗯、 即係佢，因為你記得個古仔係咩？個船 無必的， 無必的，佢捉呢只，即係佢捉鯨魚嗰時候，佢就俾阿鯨魚咬斷咗只腳。佢為咗復仇就，佢剩低落嚟嗰一世人咧，就係要追翻呢只白鯨。咁、 嗯、 結果就係個白鯨就陰到佢，就結果成隻船就沉咗、 嗯、 其實呢個對美國人嚟講係好深刻嘅比喻嚟嘅，就係你即係有一件事你係變咗係一個 obsession， 一個 嗯。锲而不舍， 锲而不舍嘅，即系你讲锲而不舍系正面啦。但系如果你讲负面就系心魔咯。 嗯哼， 吓呢个咁，譬如《倚天屠龙记》啊，就变咗谢逊去报仇嗰个，其实个原型就系呢个白鲸记呢个船长嚟噶嘛。 啊，呢个我谂对于好多嗰个，譬如嗰啲掂到有啲事件嘅嗰啲人咧、 嗯， 都有呢种问题嘅、 嗯。 去到即系譬如电影里面你都讲系天成山疑案啦、 嗯， 又系用呢一个咁嘅讲一个差人、 嗯、 结咗案之后嗰时咧就嗰 放低 反俾人整死咗添啦，已经系行咗刑之后，但系佢觉得有疑点，佢要。始終佢想找一個叫做係自己滿足 嘅 放低嘅答案， 係啊， 嚇呢個其實好多人都會係咁樣樣嘅。 嚇，咁佢死嗰日佢都放唔低嘅。 嚇， 咁呢個對我嚟講就係引以為鑑啦。嚇，即係有啲事情你即係一個人係唔可能改變到噶嘛。嚇，咁你到適當嘅時候你就應該放低佢，無論你係揾唔揾到真相都好嚇。 你依個講法咧，就大家記住呢個日子咧，肯係呢個時候台長嘅諗法。跟住可能半個月之後咧，就見到你放唔低嘅啦。 唔係咁，即係我就係要做、那個、就係話，即係我自己都有呢種咁嘅心結咧。 嗰個會係嘅，因為嗰個無論好多即係有嗱，譬如警察啦、查案嗰啲啦，咁、 嗯、 啊我哋拍電影寫嘢嘅嗰啲啦，啊咁樣就即係呢啲即係都會牽涉到你嗰種叫做係行業嘅嗰種專門嘅。有陣時要揾答案， 嗯、 或者揾資料嘅嗰個方式，咁、 嗯、 呢個咧就即係亦都咧，即係令到我記翻起咧，即係你如果講呢一個咁嘅比例咧，比如咧，我就記翻起咧嗰啲讀心理學啊、 嗯， 或者係精神病科嘅嗰啲醫生啊，咁、 嗯、 個醫生咧即係就睇嗰啲 case 咧，咁佢都係有個規矩好明顯嘅、 嗯， 即係無論點都好，你介入嗰個咧就係、是、你一定唔好忘記你係一個醫生嘅身份。咁嗰個去到嗰個階段咧，即係譬如結案嗰個階段咧，你唔好再 follow 落去啦、 嗯。 因為如果你再深入 follow 咧，就好多時咧，有陣時啲戲都會講，你會入咗去嗰、那個嗰嘢嗰時，你就變咗你嘅俾你嘅專業害咗你噶啦、 嗯。 因為嗰個就變成咗唔係一個叫做係工作嘅問題， 嗯、 變成咗係一個私人嘅問題嚟嘅。 嗯好啦，咁佢呢個案件本身即係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咧，我哋點理解法咧？就舉個例啦，譬如話，咁大家知道喺呢個七十年代一單好轟動嘅案件，到而家仲轟動咧，就係林國雲個案件啦。 係 嚇，咁嗰個比喻就係咩咧？就係、是、如果有人話俾你聽，嗰啲案件唔係林國雲一個人做， 嗯哼， 係一幫人做嘅。 係， 只不過而家拉咗呢個林國雲係一個表面嘅現象嚟嘅。 嗯哼，樣樣入咗佢數。 係，咁。你就會好恐慌啊，係、 嗯、 嘛？即係林國雲而家放咗出嚟都，大家都驚啊，係嘛？即使係過咁多年啦，係嘛？咁、 嗯、 嗰、那個即係比喻就係，如果你用香港人嗰角度，就可以咁理解翻啦。 係嚇，咁啊，你講呢樣嘢令到我諗翻起咧，即係呢一件事件咧，當時喺報紙咧，有一個你嘅行家阿李澤偉，咁我都相信唔係一個人嚟嘅，咁、 嗯、 佢都係寫過呢個專題。咁佢都亦都有對， 其實咧，如果你睇翻當其時有一部分嘅報道話，唔係佢一個人嘅， 係啊係啊， 係寫過，唔係淨係得佢一個人嘅，亦都有人親口同我講過話，唔係佢一個人， 嗯、 但係嗰個人就冇乜權威性嘅，所以我就唔信。 我都係咁啊，嗰時因為我都係讀書時期啊，咁我咧就即係都係睇報紙咧，即係對依單 case 咧都好勁嘅。咁、 嗯、 樣就佢做一個即係響。我哋嘅嗰啲報紙嗰度咧，咁佢都係做咗一個專題咧，就一年咧成個禮拜咧，日日都講 呢樣嘢係嗰個即係評論嚟嘅喎，唔、係新聞啊，即係嗰邊嚟嘅。咁、都係提及咧，即係證明呢單 case 咧，即係對即係香港人都敏感啊，都要覺得啊，有一種叫做係刊登嘅價值咁樣出嚟。 係啊，咁一定 成個禮拜嘅， 即係會可以即係做一個好詳細嘅回顧啦。涉及咁多年係嘛？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林國雲佢自己。會唔會由頭到尾即係交代一次，即係件事點解即係點解會做呢啲嘢咧咁樣嚇？ 你呢個做一個舉例咧，就因為我諗嗰陣時係主要咧七十年代，尤其是美後期嗰陣時咧，就大家都覺得有啲好奇怪，即係個世界咧出咗好多呢啲連環殺手嘅呢啲咁嘅案例出嚟，咁樣就香港都有啦嚇，林國雲係其中一個經典啦嚇，咁樣就而且有奇案啦嚇，咁啊但係咧就即係分析起上嚟咧就係、是。到而家都是一個謎喎，唔知點解美國最多喎，因為多得好嚴重咧，咁而且咁大家都一個分析咧，就應該係嗰、那個受嗰個叫做係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咧，成個佢哋嘅社會思潮啊，咁啊好多人又要去做嗰軍人啊，又有嗰啲軍人嘅後遺症啊。 佢其中一個當其時咧未破案之前，其中一個解釋就係越戰翻嚟嘅嗰啲退伍軍人係。咁呢個對退伍軍人嚟講， 即史泰龍嗰班人啊， 係啊， 唔係噏錯咗，唔係史泰龍係 Rambo 啊嘛。呢個對佢嗰陣時嗰啲人嚟講就好唔公平啦嚇。 係，咁樣係因為嗰陣時你可以話喺嗰個時代咧，佢裡面尤其是好多呢啲奇案嘅出現咧，連環案嘅出現咧，咁啊為咗攞個即係我諗嗰啲嗰時嗰啲律政界嗰啲人咧，即係都要做一樣嘢咧，即係唔好話我哋好無能啊。 嗯。 咁、所以就有好多啲案件咧，你會睇到咧，會變咗突然，即係一種我哋都懷疑係咪全部都係佢㗎？即係譬如有一個好出名嘅 John Cassie 嗰個咧，有32殺死咗30多人啊嘛，咁啊嗰啲好震撼嘅。 唔係佢哋如果喺嗰個警方或者係政府嚟講咧，佢哋要好快破案啊嘛。 係 個原因好簡單，我壓力好大啊。 嗯。 咁佢破案之後，佢唔可以即係去重新去開翻呢個 case， 即係有少懷疑都唔可以重新開，因為呢個係證明咗佢哋錯，即係話俾人聽佢錯咗。咁、如果即係個政府向市民去承認佢係錯咧，對於好多嘅 嗰、那個承擔性係大好多㗎。係 啊，對好多嘅官僚嚟講，呢、這個都係好大問題。咁、由即係即使美國一個即係號稱民主嘅國家，當其時呢種壓力咧係。不能夠即係用我哋今日即係一個旁觀者去理解嘅、所以我哋知道就係、是、即係呢個作者本身去攻擊呢樣嘢咧，係有佢嘅理由。但係如果作為嗰個政府咧，佢哋必定要其中一樣嘢，佢哋要穩定民心啊、如果唔係啲人就嗱，其中一樣嘢好，即係等於而家我哋理解到啊，嗰陣時搞到啲女人唔敢出街，因為佢哋即係後來佢哋覺得呢個殺手，佢哋係專揀啲咩啲長頭髮。即係深色嘅頭髮嘅女性下手，所以啲女人咧真係個剪短曬頭髮啦，又甚至唔敢出街啦。咁對於嗰個紐約嚟講，呢個就係我哋今日理解到咧，就等於 lockdown 嚟咯，係嘛？所以當其實一定係盡快搞掂呢件事先，即係應該講盡快搞掂呢件事，唔係盡快破案，係嘛？所以佢即係嗰個呢個記者就好，即係對呢件事好唔滿意啦。咁但係即係頭先我哋提完嗰個美國嗰、那個殺人嘅連環殺手出現嗰個狀況咧，即係基督講得好啱嘅。美國嗰個暴力嘅問題咧，就其實係唔似於六七十年代，喺之前都有，但係由於當其時嗰個社會風氣比較保守啦，即係啲女性佢哋遇襲嘅機會係相應比較少啲嘅，同埋咧就係、是、所謂嗰、那個即係遠行嗰個狀況冇而家咁即係咁犀利，即係人口移動應該人口移動嗰個情況，即係尤其是你喺一啲小鎮啦，或者係一啲即係大家互相相識嘅一啲地方咧，如果邊個做親呢啲嘢，其實好快知。但係去到大城市就唔係啦，去到大城市就係、是、即係呢啲流動人口，你做過啲咩？跟住你，尤其是美國啦，你走咗基本上就好難 check 到你嘅。所以當其時就好多，而事後好長時間才能夠去即叫做破案。嗱，咁點解呢件事去到今時今日就更加係即係一個難度咧？咁大家知道啦，呢個戲嘅拍即係 Netflix 拍呢套戲就2018年啦。而個導演本身其實係幾近，即係個角度咧係取自呢個記者嘅。即係佢係覺得 這個案件應該是跟美國一些所謂拜拜這個撒旦的邪教有關。但是問題去到2020年或者2021年，這個出現一個政治的問題了。因為我們以前都講過，就在美國有一個即是所謂 QAnon， 即是 Anon 就是 Anonymous 無名者的運動，他就不斷去講在美國裡面有些權貴他們會實行一些即是所謂中即是邪教的儀式，老劫了這些年輕人，逼他們做聖奴，甚至是虐待或者是謀殺。咁暫時呢個紀錄片都未去到同呢個 QAnon 有某種程度嘅結合，但係咧喺美國嘅自由派嚟講，尤其是佢評論呢個電影嘅時候咧，呢套紀錄片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即係一口首先咬定呢個係陰謀論先，即係都係同講 UFO 差唔多噶啦，因為入嚟就係、是、嗱、這個即係呢個講法就是陰謀論嚟嘅咁樣，咁受邊個潛台詞就叫你唔好信咯。但我自己睇過嗰個幾兩方面嗰個證據，我就真係好似嗰個紀錄片嗰種，我係幾偏稍稍偏向呢個記者嗰個睇法。咁如果係咁嘅話，你就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是，如果而家呢邪教仲存在緊，仲做緊呢啲嘢，咁點搞咧？咁呢個就係現實上佢哋。即係要回答個問題嚟㗎嘛，但係冇人想回答呢樣嘢嚇。 咁啊，因為如果當你去答嗰時，你會講到係由70年代至到而家都仲係有存在嘅話，嗰時候咧，依、這個已經係深入咗嗰個社區啊，變成咗即係你嘅生活嘅一部分嚟㗎啦，風土一個風土問題嚟㗎， 風土問題嚟㗎嘛， 同疫症一樣。 係啊，咁尤其是呢個問題好不幸地係同嗰個政治上產生關係。即係呢個紀錄片佢稍為好少少咧，因為佢唔喺2020年嘅下半年去播放啦。如果下半年嘅播放咧，我諗就掀起嗰個政治嘅討論係更加即係爭議係更加熱烈啦。因為啲人會覺得就係你係其實同呢個共和黨助選，因為共和黨入邊有都頗有一部分嘅人係相即係所謂極右派係相信呢樣嘢嘅。咁尤其是 Donald Trump 啦，係咪啊？Donald Trump 都或者係呢、這個Mike Pence 啊，咁有啲人就覺得佢哋可以會利用呢樣嘢作為一個政治嘅資本，咁、所以呢件事本身咧，即係過咗之後咧，就稍為冇咁政治化嘅。但係如果作為引起一個社會嘅討論咧，佢會勾起翻即係所謂呢個美國即係極左唔係左右翼之間嗰個爭議。件事就這個問題就令到整件案件為何那麼難破案的問題呢，就是因為說呢就立刻扯到就是大家政治上的那個爭論。 我想對今時今日呢、就是、大家對這些事件呢最有個更深的陳志哥那個想法呢，就是你會發覺呢，即係現在這個時候呢，即係譬如我們對那個叫事件呢、那個了解的度呢，如果你要看的時候呢，社會越進步，但是 其實種種的問題是越退步 的，是沒有一個新的那個發展即出來。 即基本上我們想做，譬如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們想做一件事，就是大家用一個很客觀的態度去看，尤其是這個案過了成35年，即當事人仍然在這裡，其實你可以問他，他可不可信就另外一回事了。即入面所有的線索其實是可以追的。 咁我就即係70年代嗰時就唔好熟悉嘅，咁但係咧就喺90年代開始都有去即係研究咧，即係美國嘅嗰個成個嗰個傳媒點樣運作啊，即係嗰個方向係點樣樣啊咁樣嘅，咁啊都我就都係發覺咧，即係就同我哋理解嘅嗰個就係、是、因為90年代之後咧就開始變啊，咁樣就同香港一樣。即係香港咧，特別90年代咧，你會睇到咧，我哋睇嗰啲傳媒嘅嗰個報導咧，越嚟越幾明顯咧，佢哋咧就會有咗個叫係導嗰種叫做係導向性出嚟啦。啊，即係話我呢份報紙就係呢樣嘢嗰樣嘢咧，就係越嚟越明顯，而且就講俾你聽係咁嘅喎。 係啊，咁嗱你唔信咧，就你係傻嘅，你係黐線嘅。即係尤其是譬如近排呢個疫苗嘅問題啦，嚇或者呢個sorry。即係冇肺炎起因個問題啦。 啊！呢千呢個已經千起打後添啊，千起打後先仲離譜嘅。因為90年代開始嗰陣時候咧，咁我諗台長你更加明白。 我哋就會發覺咧，喺嗰個報，即係喺嗰個叫唔好咁雜誌，淨係報業界咧，裡面嗰個有個我哋睇新聞咧，都睇到個偏向有分別，就開始裡面咧就有種叫做商業嘅影響啊。咁啊，令到你裡面嗰度咧，有時有啲報道嗰度，某一個集團或者某一樣嘢都唔好，唔好提咁多。 嗯 咁嗰個咧就已經咧就同我之前年細嗰時睇嗰啲報紙唔同曬噶啦，因為以前嗰時候咧就行頭咧就話嗰個叫新聞裡面嘅嗰個內容係最重要嘅，咁但係去到九十年代咧佢都講話新聞咧你係要提煉嚟嘅，同埋佢已經有好多情況，我諗就電影就點明顯咧就係開始出現咧就係你想我講你啊。有陣時就咧，唔會再有免費嘅午餐啊！嗱，呢度有經典嘅對白嚟嘅，出咗嚟嚇，係睇到嗰個時代嘅轉變。 同埋近年咧就立場先行啦， 嗰、那個更加明顯 嘅啦。係啊，即係首先係問咗你係咩立場先。咁呢件事都有好明顯嘅立場咧，就係、是、咧。信呢個記者啊，定還是你信而家官方嘅講法啦，係嘛 ？OK 好啦，咁嗱，嗰件事本身咧就即係始於1976年啦。咁如果你睇喺維基百科入邊咧，都有一個好詳細嘅記錄嘅，就係呢件事發生嗰個原因啦咁樣。咁當其時嘅人咧，其實就冇乜點去關心就係呢個人本身個背景係點樣。咁呢個人個背景咧就都好。typical 美國嗰啲無產階級個情況啦，就係、是、佢出生嗰時候咧，就因為家庭嘅問題咧，就嗰、那個即係家庭離散啦，咁就人哋寄養啦嚇，咁佢嗰個名咧係猶太裔嘅嚇，可能佢生母都係猶太裔，即係都寄生咗一個猶太裔嘅家庭啊嘛，咁就讀書方面又出現好多問題啦，亦都係即係有一啲行為上嘅異常啦，咁但係呢個唔會導致佢後來佢嗰種嘅即係狀況。就佢即系喺紐約住嘅嚇，咁而家就會即系歸咎所有嘅問題咧，就係佢童年嗰陣時候嗰啲嘅家庭嘅離散嘅問題嚇。好啦，咁嗰件事係點發生咧？就係1976年嘅七月尾嘅時候咧，就首先第一單就兩個女子咧，就喺紐約其中一個地方嘅時候咧，佢就傾偈啊，就突然間有個人咧。就行埋嚟射咗，即系几枪，咁就其中一个就应该死咗嘅，咁第二个就应该就都系重伤之类啦。咁初头即系同头先我哋讲啦，就初头系因为美国喺纽约嗰个发生嘅谋杀案太多，即系开枪案件太多，咁所以我冇人会觉得呢件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呢、這个对于我哋嚟讲，我匪夷所思咧，因为。話謀殺咁大件事喎，咁但係當其實喺 New York 咧就原來就唔係好大件事嘅，咁於是咧跟住落去咧就又有即係喺其他嘅紐約嘅地方咧就發生呢啲嘅開槍嘅事件喎，咁咧就其中一個係男人嚟嘅，咁但係呢個男人係點咧？呢個男人就好似我咁樣啦，佢留一個好長嘅頭髮嘅，即係留到佢膊頭啦，應該比我長啦，咁啲人就懷疑咧，即係個兇手後來睇下個兇手行兇就認錯咗佢係女人，所以就肥 Q 咗佢啦。咁跟住落去就好多啦，即係喺呢個即係去到最緊要係去到聖誕啦。因為聖誕好大鑊噶嘛，聖誕就係一個傳統消費嘅季節嚟噶嘛。咁你跟住就係、是、即係如果啲人唔出嚟咧，就好似我哋而家經歷個情況咁樣啦，就係、是、啲商業活動停止，就係啲嘅鋪頭就好大鑊噶嘛，所以俾嗰個警察去破案嗰個壓力咧就好大，所以就空群而出啦咁樣。咁與此同時咧，就開始咧就報紙咧就接到即係呢啲信件啦，就係話係我做嘅 嚇。 咁咧其中一個專欄作家就即係、就是、直情係喺嗰個佢專欄入邊咧就呼籲呢個人。就出嚟溝通，咁結果係收到封信嘅，咁就封信咧，而家我哋喺後面都睇到啦，嗱封信入面咧，其實就顯示到一啲嘅事後，我哋顯示到一啲玄機嘅，就係話咩咧？佢列咗啲魔鬼嘅名字，Beelzebub， 即係如果大家記得有本小説叫《蒼蠅王》，Lord of the Flies， 其實 Beelzebub 嗰個就係蒼蠅王嗰、那個。即係古典的講法嚟噶嘛，咁呢個蒼蠅王係咩咧？其實就是一些在中東地方的一啲 原始宗教信仰入邊擺啲神嚟噶， 嚇嗰啲惡神， 惡神嚟噶嘛嚇。咁佢哋冇分善同惡噶，即係總之善惡神佢哋 帶嚟病咧， 帶嚟病咧，佢哋又拜嚇，好嘅神佢哋又拜。咁佢入邊咧就提咗呢啲魔鬼呢啲名嘅，但係由於當其時咧呢個即係。紐約警方唔似今日咁樣啦，今日就對呢啲好敏感，但係當其時覺得即係直情冇留意到呢一個 point。咁佢亦都講咗好多嘢嘅，其中一樣嘢，啲人當其時覺得好匪夷所思啦，就係話咧，點解佢做呢一個嘅呢啲咁嘅案件咧？咁樣其實咧就係因為係有隻狗叫佢做。啲人當其時聽唔明呢句説話。咁如是者咧，就跟住咧就呢個案件咧，就喺 Christmas 喺紐約喺呢個聖誕嘅時候咧，就當然係如臨大敵啦。咁結果佢冇出現啦。但係過一個月後又嚟過。咁所以咧就引起個恐慌。咁其中一個好不幸咧，就係有個即係喺亞美尼亞去嘅女學生咧，就遇到佢。咁跟住咧就揾本書擋，即係好似槍揾本書擋，但係。當然知道本書擋不住個子彈，因為頭中槍。另外跟住有譬如呢啲情侶中槍啦。其中一單就差唔多到拉屎，應該1977年嘅時候咧，就嗰、那個案件本身發生咗之後咧，就息直喺嗰個地方嗰度咧，有兩個警察抄牌，抄一架車嘅牌。咁抄一架車嘅牌嘅時候咧。跟住咧就有個女仔就有個女人睇到有個男人行咗出走咗出嚟，而那個事件啱啱對照咧就係、是、其實就係即係最 last 呢單謀殺案發生嘅時候嘅冇幾遠嘅地方嚟。咁啲警察一聽到嘅時候咧，佢哋就醒水，就好似頭先我講，佢就走去嗰架車度睇。咁睇嗰陣時候咧，個車主唔喺度。咁跟住咧就喺個車入邊咧。即係用佢哋警察嗰、那個即係方法就開咗個車，跟住咧就睇到入邊有一封信，就 exactly 就係好似呢啲咁嘅信嘅，即係話喺呢個新入 Sam 呢個寫，同埋咧就有把槍，如果有把槍嗰個口径咧就同呢一個 點四四 即係之前發生過呢啲嘅 嗰個左輪 嘅左輪咧有關嘅咁，咁於是乎咧。即係按圖索騎啦，就跟住咧就喺呢、這個， 睇車牌啦、 啊，睇車牌啦、啊，就揾翻等咗啲人，就去到我拉佢嘅時候咧，佢一拉就贏啦。我就係呢個案件嘅、即係咩人咁樣，咁跟住咧就即刻咧就揾船送咗佢去一個離島、一個監獄嗰邊啊，即係都唔敢擺佢。在正式在 New York 入邊啦，咁係因為進行呢個心理嘅檢測，即係話咧，佢首先呢條友咪黐咗線嘅先，咁咧就嗰個判斷咧，即係唔係揾一個心理學家做，揾成扎心理學家做，只有唯一一個心理學家話呢個人冇黐線，而呢個兇手本身係多謝佢嘅，佢覺得佢自己冇黐線，咁但係咧，即使係咁咧，那個案咧都要。即係用一個即係當即係佢要為呢個案件要負責啦咁樣。好啦，咁去到呢度其實皆大歡喜啦，即係所有人都揾到啦。咁但係呢個記者咧，佢就發覺好幾樣嘢唔係好尋常嘅。佢第一樣嘢就係頭先我哋已經好強調啦，就係佢睇翻曬所有呢啲人即係遇害嘅人，佢剩得羅領口供係唔夾呢個人，根本唔係呢個人嚟。係有不同嘅人。的形象咧，即係出現過。但好不幸地咧，就係呢人佢喺一個好慌張嘅情況之下，甚至有一個陰暗情況之下咧，佢見到呢樣嘢。所以就個警方理論上可以即係否定咗呢樣嘢，就係你眼花啦。咁而家既然呢個人都認咗啦，咁你仲拗咩啫？係咪啊？咁但係呢個人即係佢再去睇嘅時候咧，佢發現咗一個好即係好嚴重嘅問題，就係。呢、這個犯事者呢、這個 David Berkowitz 啦，如果我哋先講佢名啦，就係、是、佢跟住佢去到嗰監獄就係話咧，其實係我鄰居嗰只狗叫我咁做，亦都有一樣嘢佢哋從來冇解釋到，點解佢自己叫新立聲？ 因為佢所有嘅名同呢樣嘢都冇關嘅。係嗱、啊，到而家都係嘅，到而家都冇。如果正統嘅解釋，即係個官方嘅解釋咧，係冇講到點解佢叫自己有深入 Sam。 又唔叫 David， 又唔係叫 Richard。 係啊，佢個名係但係嗰個記者佢揾到一樣咩嘢咧？咁樣佢揾到咧就係佢個鄰居嗰個名字，就真係叫阿 Sam 嚇，叫 Sam Carr。Carr 就係 C A R R 啦，唔係 C A R 啊。咁喺呢度嘅時候咧，就即係有一個題外話啦。咁嗱，你大家見到咧呢度咧，佢寫住有一個字，佢叫 The Wicked King Wicker 噶嘛。嗱，當其時美，即係我唔知點解，就嗰啲紐約警察咧，佢哋去睇呢個案嘅時候咧，佢哋就冇注意到嗰個 Belzebub 嗰個字，或者呢、這個即係譬如啲魔鬼呢啲字。佢就反而留意到呢個 The Wicked King Wicker 呢個字喎。咁原來咧，佢哋聯想到就當其時美國喺美國公映緊一套戲咧，就叫 Wicked Man。咁咧，我查過呢套戲咧，其實我唔敢肯定香港有冇放過啊。就近年有重拍嘅，就係咩咧？就叫柳條人啊。咁係我唔敢肯定咧，因為即係我唔知香港有冇放。如果香港放，可能未必呢個名啦。因為而家即係好難 check 翻啲名。咁呢個講係咩咧？就是、原來講一個警察咧，佢去一個嗰啲所謂 Celtic 啊，即係蘇格蘭嗰度去查單謀殺案。就發現咗好多啲即係當地嗰啲邪教嗰啲即係拜魔鬼嗰啲咁嘅事情嚟嘅咁但係佢哋就冇將呢樣嘢聯想到而家呢個即係案件有同呢啲邪教啲咩關係？咁嗰個作即係呢個記者佢走去 check 嗰陣時候咧，佢就發現咗一樣嘢，就係呢個嘅鄰居本身咧，其實咧就牽涉一啲邪教嘅活動，而且係咩咧？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呢個 Sam 啊，呢個 Sam 即係呢個兩 嘅隔離屋。 隔離屋其實呢個 Sam 已經死咗噶啦，但係佢呢個隔離屋呢兩個仔就仲有佢哋嘅名字喺度。咁佢哋即係佢做啲咩嘢咧嘅時候咧，就佢原來發現咗就係佢哋可能同呢個邪教有關。邪教係咩咧？就係、是、科學教。其中一個就係科學教嘅成員嚟嘅，咁佢跟住再查嘅時候咧，佢哋就發覺咧，原來咧呢個 Sam 呢個 David 呢個兇行者咧，同呢、這個呢班人咧，其實係唔止一，即係唔止呢兩個仔嘅，仲有其他人啦，就去 New York 嘅地方。呢、這個地方叫咩咧？就叫 Devil's Cave， 就係一個叫做魔鬼洞嘅地方。原來呢個魔鬼洞嘅地方咧，在當其時他們拍這些戲的時候呢，他們是去這個地方取景的，因為裡面有很多的邪，現在裡面，現在你後面看到這個紀錄片講的就是這個地方來的。這個地方本身是很陰暗的，很這個沒什麼人去的，但是他們原來這班人就去了地方，還有呢，在他那個給這個即是傳媒嗰個信嘅時候咧，佢係畫咗呢啲符號嘅。咁呢啲符號咧，當然咧冇人睇得明嘅。咁但係事後咧，啲人睇就原來呢係邪教嘅符號嚟嘅。咁亦都喺嗰個地方揾到啦。咁呢個就係喺嗰個地方嗰度咧，有類似譬如呢啲頭先我哋睇到呢啲咁嘅好多呢啲咁嘅即係符號啊。咁你似唔似我哋最近睇嗰套戲啊？即係呢個國定殺戮日嗰啲符號啊， 咁呢啲似嗰啲驅魔人啊，嗰啲符號嘅嘢， 係啊， 所羅門王嘅嗰啲啊， 係啊，喺 好照啊， 喺個地方。咁但係最重要一樣嘢係咩咧？喺嗰個地方發現到好多狗骨，即係嗰啲動物嘅屍體啊， 係， 但係就唔係燒烤喎。是怎樣 的？掟個魔鬼洞那裡。 魔鬼洞那裡。而且都不止在個鄰居那裡都發現的。即是查的時候就是怎樣呢？就是養那些狗啦，那些都是名種狗來的。就生湯和放血。那這個就是一種的宗教的儀式來的。而這個人本身呢，就是這個行兇者的講法，就是說呢， 是什係乜嘢令到唔係佢想做嘅？係一隻附咗喺一隻狗入邊六千年嘅魔鬼叫佢做。 嗯哼， 咁呢個去到呢度就大問題啦。係，即係你如果作為一個法官咁樣，即係我哋上幾次講嗰套戲嗰度，即係點解我今日揀呢條？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即係我哋之前講嗰個鬼屋嗰單嘢，就又係類似咁樣噶嘛。但呢單嘢仲離奇，但呢單嘢係喺實際發生嘅，唔係兩單嘢實際話。呢單嘢仲離奇，就係咧嗰個呢個人話咧，就係佢鄰居嗰只狗，即係俾一隻六千年前嘅魔鬼上咗身，只狗跟住叫佢走去殺人咁樣。咁你去到呢度就係、是、即係大鑊啦，即係正常人唔會相信呢樣嘢噶嘛。 嗯、 正常的人不相信这件事，就是说他们不相信有一只六千年前的魔鬼附咗在狗度，而且狗可以叫到这个人就是杀人。 那他的律师都不信呢，是吧？ 律师都不信，律师都不信。 那他就跟上一单的都 不同， 上一单的律师信了。哪有个 case 名来的？ 是啊，那 我相信这个记者都不信的。呢、這個記者只係講一樣嘢，佢唔係話相信呢個邪教係真嘅，只係話係有呢班邪教啫、 嗯， 都未去到嗰、就係有一隻六千年前嘅魔鬼走咗上去狗上嗰只狗嘅身，就係叫呢個人就係殺人咁樣、 嗯、 啊。好啦，咁呢個就係基本上去到呢件事嗰、那個即係輪廓啦。咁嗱，去到呢度都未必足以去即係去確立咗。即係有邪教嗰樣嘢嘅咁但係下一次翻嚟，我哋講嘅就係點解去到即係跟住落嚟咧，佢覺得咧就即係成件事嗰個情況唔係咁簡單嚇。